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哎，别说啊，这个今天这天气确实是挺晒得慌，但是我还是在出门的时候穿上了长袖。 昨天还那样 啊， 今天就这样 是吧？这蓝天又重回了视野是吧？ 变化的太快， 不过毕竟是下过雨了，还是明显觉得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凉。 哎， 及时增减衣物。 这个现在是阳光明媚啊，早晚还是挺凉的。 这下了雨之后的晚上，这可能就确确实实让大家觉得这个冻胳膊。 哎， 像我这样的汗毛轻的小伙伴，可能觉得，哎呦，这没自带毛衣啊。 是那故意夸自己是吧？ 我就开个玩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别看现在艳阳高照，您要是晚上有出门遛弯的打算，这些朋友啊。嗯，尤其是在家猫了一天的，这个已经习惯了屋里温度的，出了门一定要带长袖。 是，睡觉的时候也得盖上点这个厚一点的被子。 没错哈，这开窗户晚上睡觉，这个还是容易着凉。反正这说了那么多啊，还是说这个因为刚刚工作日嘛，这来的第一个工作日，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怀念着曾经过去的这个几天的小长假，是吧？ 哎， 因为9月3号啊，咱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不是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嘛？ 没错。 其实，在这次活动当中啊，除了那些耀眼的阅兵的方队和那些装备啊、武器之外啊，还有志愿者的身影，那也是随处可见。 他们都穿的是那个蓝色的那个T 恤衫。 没错，这昨天啊，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群志愿者就跟记者聊起了他们眼中的国际老兵和参加活动之后的感受。 嗯，这还在回忆呢。 其实从8月31号开始啊，一直到9月5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呢，协助全国友协派出了119名学生志愿者来接待这个来自美国的、日本的、俄罗斯的、东欧以及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参加过援华抗日战争的120名老战士和遗孀。 嗯， 而根据二外国际商学院的辛晨老师介绍，这些志愿者呀，主要负责到机场接送老兵，陪护服务他们下榻酒店，护送老兵参与阅兵活动上下车，并且在后期全程陪同老兵参加采访活动， 照顾一下。 这些老兵的平均年龄啊，92岁，最大的已经101岁了。 嗯， 绝大多数老兵和亲属的身体状况以及精神面貌都非常好，但是啊，也有一部分行动不方便的老人。辛老师就说啊，老兵和亲属们都很信任我们的学生志愿者，在活动当中，这些老先生们拉着学生的手，感觉上就是那种爷孙之间的感情， 正好这个年纪。 哎，志愿者张一范是二外国际商学院市场营销系的学生。 嗯， 他的服务对象啊是今年92岁高龄美国二战援华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女士。 哇，这个太著名了。 张一范从心底就感觉非常光荣，他也跟记者说啊，之前呢也曾经特意了解过陈香梅女士的相关事例。他说啊，在我看来，他比明星还要出众，每个人都提出跟他合照的时候，他都会非常亲和友善的合影。 嗯， 也在张一范的眼中觉得陈香梅女士啊，尽管年事已高，平常活动啊都坐在轮椅上，但是人家的精神状态真的是非常好。 而另外一位来自二外国际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曾斌，他呢服务了美国飞虎队老兵驼峰航线飞机机械师罗伯特里。罗伯特里先生今年已经86岁了，是一名华裔，当时担任了一名这个翻译工作以及后勤的维修工作，也给我们讲了当年驼峰航线的故事。曾斌同学说啊，他第一次跟历史见证者接触的这么近，他觉着我作为年轻一代啊，以后很有可能会面临找工作或者高房价等各方面的压力，但是这些跟当时老兵们为了生存的经历比起来，那真的算不了什么。 嗯， 真心觉得生活在和平年代很幸福。 这个切实的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啊，没错，也确确实实哈，这些志愿者的，尤其是很多这个年轻的学生们能够投身到这样的活动当中，也确实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凡的经历。尤其是这样像学外语的小伙伴们，是吧？ 对，正好来做这个工作。 你说接待这些外国的老兵们，还真的得有这方面的专业技术和技能。哎，要不然说这外语好的这些小伙伴们特别值得人羡慕。 没错，这个是一个要好好学习的这么一个这个技能啊。当然了，现在又开学了，对吧？开学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学生朋友们都要投入紧张的学生当中，学习当中去。 一部分朋友们要上课啦， 啊， 又要写作业了。 叹什么气呀、啊？原来那个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怕开学的日子到来？ 因为收作业呀、啊，收暑假作业嘛。 上大学还留暑假作业呢？ 哎，有这各种各样的暑假作业，反正这不怕上学，怕写作业，这就是一直的我。 多害怕！一提起来写作业这事儿，都。我也接吧， 是咬牙切齿还不至于，反正就是挺头疼的。不过真说到开学啊，这个上学的朋友们还有学可开，像我这样不上学的小伙伴们已经没学可开了。但是这2015年不知不觉下半年已经过去了俩月了，是吧？ 那可不嘛， 要不然也借着这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咱问问大家伙这下半年2015年下半年的计划是什么。 是啊， 这个您什么时候制定的计划，计划有哪些内容， 进行的怎么样了， 进行的怎么样了，因为这已经9月份了嘛哈，这跟我们大家伙一起来唠唠呗。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将您的互动内容啊发送到我们的订阅号，大家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2015年的下半年计划，您的计划是什么？您完成的怎么样了？ 好，您慢慢琢磨着，我们呢接着跟您往下说。 是， 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8月份，确实啊特别的热闹。 是， 像这个刚刚才说胜利日阅兵啊，的这个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啊，还有这个一个特别著名的比赛项式，是比赛式这个项目，就是田径世锦赛， 这也是个大事儿。 对，那么8月底到这个9月3号这几天吧，啊，可以说是连续的举办这种重大的活动。从8月20号起，咱们首都的85万群众这个自制力量啊，也是参与到了两大活动的这个保安任务当中。 嗯， 哎，保证每个街巷和胡同都有人巡逻。我也见到了很多朋友，刚才你不是在前面提到志愿者吗？ 穿蓝 T 恤。哎，对，其实咱们这些群防的力量，他们的这个服装跟志愿者的服装也都差不多啊，也是那个样。然后呢，只不过呢，有时候这个胳膊上会多一个这个红袖章，哎，这个带着这个红袖章，哎，在这个各个的街道上， 是， 也是去维护。 常见他们的身影， 哎，维护秩序啊，这个保持环境啊，等等等等吧。那么在这其中呢，除了已经被公众所知的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之外，那么在海淀区也有了一个新的组织啊，他们隐蔽的在这个电脑手机的屏幕背后，随时随地的向警方提供各类线索。但是办案民警却很少见过他们的庐山真面， 这是谁呀？ 哎，警方呢就根据他们的这个群体的特点，给他们起了一个，也是一个代号，叫什么呢？海淀网友， 江湖混名是吧？ 这就是8月份以来，这个海淀区的警方对3000多名信息员发放了150万元奖金。 哎呦， 哎，不过超过90%的海淀网友啊，都主动放弃了这个奖励。啊，这个也是警方的一种这个现在的一个规定哈、啊，你给提供了线索哈、啊，所以呢，他有奖励。那么这个对这个，而且他们都是就是看见了这个现象有些问题的时候，马上就会向 这个警方去反映问题。 嗯， 你比如说有一位家住海淀区的网友啊，在8月19号的上午就通过微博就反映了这么一个向这个海淀公安分局反映的一情况。 嗯， 他说最近连续三天呀，在海淀万泉庄路长春园健身园里头，都有一个很不好的人吧，这个把这个车呀停在路边，在那儿怎么样，反正做了一不好的事儿， 是个变态。 而且呢，每次他都故意把车门开着，你说这不是变态吗？所以就还用手机啊拍下了这个男子的这个视频 啊，有证据， 一块儿给传到了这个海淀公安分局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个网上的平台。这视频发布了不到半小时，海淀公安分局的民警立刻就启动了工作机制展开侦查。不到一天的时间呀，涉事的这名男子身份就得到了确认。 嗯， 最终这名男子因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海淀警方呢依法治安拘留。那么他对自己曾经做过的这种比较下流、比较荒唐的事情也是供认不讳。 那不承认能行吗？有证据的。 对，那么案件呢，自始至终在网络另一端的网友都没有露过面。这个类似被神秘的这个海淀网友举报之后得到侦破的案件呢，可以说到现在是屡见不鲜了。那此外呢，像地铁十号线车道沟站啊，这个站外同样有一名男子有这种变态的行为，也被海淀网友拍摄了这个图片，并反映给了海淀公安分局，这个反映到官方微博上。 嗯， 民警呢就是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连续两天的蹲守之后，也将这名男子给这个抓起来了。 那看来海淀网友的效率很高，这个海淀警方的效率也非常高。 没错，这个人家警方说了，他们是热心社会治安的一个群体，举报各类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十分的专业。 是。 但是他们却不要求任何回报，对于奖励不奖励这个事情，他们一个是自己从来没有提，再有一个真给奖励了，人家还好多人都不要。这海淀公安分局的民警就说了，仅八月份以来，警方就奖励了3000多名信息源150万元。不过超过90%提供过有效信息的海淀网友都主动放弃了奖励。 你看看。 这个 深藏功那个功与名是吧， 高风亮节 消失在江湖之中。 这个整个我们的城市的治安呢，那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啊。这光靠警察叔叔是吧，他这个总有一些照顾不到的角落，也需要我们这个千百万双雪亮的眼睛把他给盯住了。 所以说咱大北京啊，就靠咱这个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和海淀网友以及无数的其他的北京市民们共同啊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北京建设的更加宜居，是不是？这要开学了，孩子们就上课了。 嗯， 大孩子们这上不上课都很自立了啊。但小孩子们啊，这个放假在家和去上学，对于家长来说，那意义可是不一样。就比如说啊，这个假期结束，家里有孩子的上班族啊，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儿。 怎么呢？ 这暑假吧，我带孩子去单位去了2-3次 啊， 我同事的脸色慢慢都开始变得不好看了。 因为这孩子到了办公室里，他待不住啊。 办公的地方不是看孩子的地方。 嗯， 某招聘网站日前呢就发布的职场暑托班调查报告显示，仅仅有不到30%的雇主不反对带孩子到办公室。 嗨， 但是明令禁止和持不支持态度的公司已经超过了70%。 嗯。 在亦庄上班的程先生最近大大松了一口气，哎呦呵，终于开学了。暑期啊，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这孩子该怎么办。儿子刚上1年级，家里也没有老人可以帮忙，他跟爱人呢，这都是要上班的人，那只能轮流想办法带孩子。 嗯， 你说给孩子报几个班，那也有没课的时候啊，没课的时候就只能带到办公室，把孩子带到办公室实属无奈之举。程先生自己呀，他说啊，你说我就是一小科长，同事们吧，虽然不至于给我脸色看，但是也为了不影响同事的工作，这儿子一到办公室，只能让他安安静静的在电脑上玩游戏，不让玩游戏，那就满屋乱窜啊。 小男孩嘛， 就是。对于同事带孩子去上班这件事儿啊，公司员工对他们的态度呢，也是各有不同。 嗯， 这个招聘网站啊，日前发布的职场暑托班调查报告。调查参与者当中啊，超过30%的受访者表示反对，2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超过40%的受访者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而调查问卷当中留言显示啊，这件事确实不太好办，来一个还可以忍受，你说这要大家伙把孩子都带过来，几个孩子搁一块儿，那我们真的是要疯掉了哈，吵死 了。对。 这个不同企业的态度啊也不大一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公司并不支持员工带孩子来上班的行为，而超过二成的公司呢对这个行为是明令禁止的，将近两成的公司是不反对员工带孩子来办公室，而还有一部分公司呢理解，但是也提供方便的条件让这个职工把孩子带到办公室里来。 嗯， 统计显示啊，家里边有小学和初中生的这个暑假生活是最令父母发愁的，有超过半数的家长选择把孩子交给家里的老人或者保姆来照顾，而超过三成的家长把孩子报暑托班送到补习班去照顾，仅仅有6.8%的家长舍得把孩子一个人留家里边， 这也得看孩子的能力。 这父母选择关键呢，其实是取决于孩子的年龄。 嗯， 比如说像3周岁以内这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啊，父母呢把孩子交给老人照顾的比例就比较高了。而像上了小学、初中这些孩子，父母呢选择把这孩子送到暑托班或者补习班的比例最大，已经过了半数了。这个专家也有看法啊，某招聘网站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就表示，职场父母啊也是企业当中最稳定最主要的一个群体，所以关怀员工子女的暑假生活是非常有价值的。推广企业办的暑托班呢没有必要也不现实，但是啊雇主可以提供一些便利，比如说这个考勤这件事啊松一点，或者鼓励女性员工在这个暑假寒暑假期间带薪休假。 嗯， 暑假呢提供更加宽松的弹性工作时间和在家办公政策，或者帮助员工选择一些优质的暑托机构，这些都是雇主们能做的。 哎，这个有很多选择啊。 嗯， 其实就有好多朋友选择让孩子去夏令营啊， 是 啊，哎，这个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啊，这都是一个度过暑假的好方法，甚至说出去旅游什么的。 哎，是，确实说这个能出去玩也能夏令营，但是这些都有时间的呀。你说一暑假慢慢暑假40多天的是吧？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嗯， 哎，我印象我小时候打从小学3年级开始，甭说暑假了，平时好像都没什么人管啊，做饭呀，什么这个洗衣服呀，收拾房间呐，自己都能来啊。父母当然在外边他也就放心了。 没错， 之所以带着孩子，就是因为你觉得孩子哪儿都不行，就得跟在我身边啊，吃也吃不好，要是放在家里睡也睡不好，万一出危险怎么办呢？这一系列的这个忧虑太多， 这一听就是当过爹操过这个心。 哎，对， 肺腑之言。 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孩子自理能力，然后还不但能够把家里管理好，自己还能是吧，这个管理好自己还能帮你点忙，这多好。 不过这上有老下有小这一茬哈，真的是大家伙辛苦了。 没错，这个人呢，这个小的时候， 嗯， 会被这个家里的人啊很关注。 是， 要是真到了老了的时候啊，他也是得有人照顾，有人关注。 嗯， 哎，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位退休老教授 啊， 81了，不但不需要别人照顾啊，还能给这个啊原来这个工作的单位啊还能去帮个忙什么的。 是吗？ 你说这多好。 是哪个学校老教授这么厉害？ 北大的呀。 哎呦， 哎，这个这不是开学了吗啊，这个昨天这个北京大学2015级的迎新工作是全面展开啊，虽然是下着雨吧，但是呢也没停下来。当然了就不能在外边了啊，不能在操场上了，就转到室内了。 下雨。 哎，而前来正式报道的8000多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新生啊，这里边就包括了数十名燕京学堂中国学硕士研究生项目的首届新生。 嗯， 这是专门研究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国学的啊。还有4名呢，囊括今年国际化学奥赛全球前4名的本科新生。 这都是精英啊。 哎，北大的学生嘛是吧，这都是拔尖的。这个也这个不是特别的这个特别的惊人。但是啊，像这个迎新接待站望去会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是十分的醒目。他呢坐在城市与环境学院接待站旁边的蓝色塑料椅上。他有的时候还会起身和新生以及家长们交流一番。 这是谁呀？ 哎，这就是退了休的北大教授田兆瑜，啊，田老。他呢是北大这叫什么城环学院 啊，城市环学院。 哎，是一名退休的教授。这个学生见到他都得叫田爷爷。 那可不是吗？ 就像往年一样，他又骑着自己那自行车，从北大教师生活区陈泽园的住处来到了迎新的现场啊。这田爷爷每年都会到陈欢学院的迎新站点跟师生们分享点自己的这人生经验， 这还不是第一次了。 哎，对了，人学生都是这个老学生啊，老生都已经很熟悉他了， 每年都见得着， 年年来。他就也不是说这个单位哈，原单位说非得说田老啊，您来给我们迎迎新生吧，没有， 这不是安排的任务。 对了，人家就是自己来的，哎，这就是。年年来还特别准时，还特别起作用，就俨然成了这学院的迎新大使了。那么北大的新闻网呢，也给他写了报道。这报道里说了，从退休起的那一年，田教授都会全程参加迎新活动，热情问候每一个报到的新生，详细叮嘱入学，就是刚刚入学的一些注意事项，还和这个随行的家长进行交流和沟通。田教授说了，尽管自己已经81岁了，但是感觉身体还算硬朗，家也离学校又不远啊，说干脆来吧。最重要的是心里放不下学生的工作，哎，坚持着尽量每年都来迎新的现场帮帮忙啊。田教授说了，这个学院呀选我去接待，也是因为家长对我比较尊敬，看来还是这个学院还是有一些邀请的啊。说今年呢，由于体育馆这一层啊，这不是转到室内了吗？转到体育馆的一层去了，就不让家长跟着进来了。所以呢，自己没能像往年一样和更多的家长对话，但是对于北京的家长，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什么建议啊？ 哎呀，你们虽然家里住在北京，离学校很近，但是你们也不要说到周末就让孩子回家。你像这个住校啊，周末这两天的学习时间是挺宝贵的啊，可以上上图书馆呀，这个上上自习呀什么的。哎呀，看来大学生也够累的， 还是有作业。 哎，另外他还建议家长说，您也别像中学的时候去看待这孩子在大学里的学习情况。你说中学你孩子老考90多分，你不能说上了北大你也得考90多分啊。 那简直太 了。哎，这田教授说了，在北大你考85分就不错了。哎，因为除了学习之外呢，这个学生们还在大学里啊，应该锻炼多种的能力。 是。 看来老教授还是很理解学生们的， 那实在就是太懂教学了，是吧？ 没错， 上了大学那评价标准就不再是单一化的了。 哎， 对于很多大学生的家长来说，因为也是头一回家里的孩子上大学，这方面没经验，所以就需要这个请田老师这样啊，田爷爷这样的老教授来出山啊， 哎， 给这个年轻的家长们，也给年轻的学生们指明前方的航向。 没错， 也希望这些新生们啊，能够尽情的享受大学生活，在大学里创造人生的美好，不要辜负老师们、师长们的期望和嘱托。 加油吧！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这个延庆珍珠泉村的珍珠客栈上午啊，就在细雨当中送走了小长假的最后一批客人。 哇， 早餐的时候挡雨支起来的伞还留在桌子上呢。就在这个小长假呀，这家客栈的入住率不太好，就一半。 哎， 对于很多北京家庭来说，阅兵式过后啊，这个小长假才算正式开启。 4号、5号这两天。 哎，但是啊，这一场突然而至的大雨，让大家伙京郊游的热情，那顿时浇灭了一半啊。 哎，对，关键是他走不了了， 路上不方便。 没错， 跟以往五一、中秋小长假相比，很多京郊的农家院啊，没有迎来预想当中的爆满， 憋足了劲儿了， 就等这两天，结果 没来， 没来，你说多让人失望。昨天下午有很多观看完这个阅兵式家庭计划，就是要准备出游的家庭啊，这攒了好几天的这样家庭计划，这跃跃欲试嘛。在微信群里有一些家庭也交流着这两天的出行安排，而讨论最多的就是选择哪条路出行能避开车辆拥堵。 这还真难。 但是啊，预想当中的京郊游出行带来的大量拥堵，没有机会出来作乱。 是啊， 也就干想想，没堵 因为下雨了。 哎，这个下雨也分地段。 哎，对对， 我记得我们家那块好像就是快中午了才开始下的。 这一片一片，那北京太大了嘛， 哎、 是吧？ 就是虽然说下雨了，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出行了， 哎、 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被雨拦住了， 就怕走的那一段的时候被雨拦住了， 嗯、 是吧？所以不敢出门。 对。 昨天中午，记者就赶到了延庆四海镇刘先生一家啊，说这几间房啊都空着，住哪间你们自己挑吧。 嗯， 人家游客已经做好了，说万一没房啊，我们就打道回府的准备。结果却遇到了店主的热情接待。 这、哎、就他们这几个嘛？ 那简直太有房了。你说原本都已经预定了的客人， 哎、 就是因为这下大雨，人都不来了。 对喽，您随便住啊，嗯、您这间房住着觉得不爽，半夜了您起来换一间没问题， 随便挑。 要了命了！ 人家店主啊，边跟记者热聊，还卖力的招呼着冒雨来的游客。 嗯， 在这个某花海啊，这主要花田附近的一家农家院的一条街上啊，停靠城里来的汽车也不算多。人家店主也跟记者说啊，八月底呀、啊，预定的时候游客那是挺多的。 嗯， 房间六成以上都已经预定出去了。 你看看， 就是因为一场暴雨，很多客人都临时退了房间。很多市民还是真的是被大雨浇在半路上。 哎， 从这个怀柔到延庆的范祺路上，有很多车呀，就在越来越大大当中的这个雨当中啊，开始折返回城。 啊，这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不太有自信， 不再往前开了啊。 嗯、 半路上的像什么太连亭啊、劳模山庄啊这些客栈当中，很多入住的人呢、啊，都是因为被大雨堵在路上没法上山了， 嗯， 才选择在半路休息。 先看看吧。 说这节前呢是预定满员，结果那么多人提前回家了。而一户农家院记者也跟这个农家院老板跟记者说啊， 嗯， 这附近的住宿啊，确实节前都已经订满了，很多游客呢都选择一住两三个晚上呢。 你看， 就是因为这大雨，很多游客担心呢，十渡这地方降雨过大会带来安全问题， 涨水啊， 所以才提前退房回城了。 嗯。 京郊游受了大雨影响，但是借着长假赴境外旅游的人们，那是愉快的刷爆了朋友圈啊！ 那因为他坐火车走的， 不是人家说幸亏出来了，才没赶上大雨。 哦、就是这个阅兵之前就出去了。 哎，市民高先生一家五口在阅兵前一天自驾去了河北保定， 哦， 跟朋友拼租了一个别墅。第二天上午看完阅兵仪式，全家就开始在白洋淀内荡舟， 嗯， 正好就避开了京郊的大雨、哎。 对了，这个提前出去的朋友算是有福了。 嗯、不过这确实哈、啊，天气阴晴不定，也不好说。要出去玩的朋友，可能这个看天气预报，看临近这几天还不够。 其实真在家没走的朋友也幸福了， 嗯、 怎么样？睡觉啊？ 在家就彻底宅着吧，是吧？反正这几天小长假已经过去了哈，我们正式的这个工作日已经开启了， 嗯、 不知道大家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哈？这下半年也已经拉开了序幕，大家这下半年的工作计划、生活安排又是什么样的？您执行的完成的怎么样了？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有一只小信鸽在西单银座的大厦楼顶上被人发现了，这好心人开始为它找主人了。 嗯， 说我过去的时候啊，它也不知道躲。前天下午3点多，在西单某大厦工作的刘先生就发现，怎么有那么多信鸽在楼顶停留呢？其中有一只跟别的信鸽不太一样啊，看上去精神萎靡， 有点累了。 这刘先生啊，没有养鸽子的经验啊，这上去一看，哎呦，这是不是生病了呀？就给他喂点小面包，但是发现这只小鸽子它根本就不吃啊， 那怎么办？ 赶紧上网求助啊！ 哦， 刘先生的同事还买了大米和棒子面，蹬着自行车就赶到单位给人送吃的去了哈。 嗯， 刘先生跟同事两个人把水和食物放在楼顶平台之后就回去工作了。 嗯， 等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再回平台一查看，哎呦，发现其他大部分鸽子都飞走了。就那只萎靡不振的小鸽子还躺在这个楼顶上没动弹， 确实是累了。 一看这吓人劲儿的是吧？这晚上11点，刘先生终于通过救助团体联系到了热心市民刘女士，说我有个朋友愿意收养， 哦， 我今天我就把他接过去，我回头我再帮他找主人。 对了， 哪怕这个时候已经是半夜了，这热心的市民刘女士还是叫上他那朋友开车去了西单大厦， 嗯， 将这个小鸽子给接回了家，而且还为这只小信鸽找了一个 宠物笼子，耐心的在里边布置好食物。第二天早上又多次爬起来又看看这小鸽子的情况，确认无误之后才能安心去睡觉。 嗯， 中午记者也是在刘女士家这里看到了这个小信鸽啊，恢复了精神，但是还是不是特别怕人啊。当时只是在刘女士给他换吃的的时候才轻微扑打了几下翅膀， 没劲儿嘛。 嗯，昨天下午记者分别联系了丰台和海淀两个区的信鸽协会，人家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啊，这只信鸽啊可能确实是身体状况不太好，没法一次性往家里飞， 哎， 中途停下来休息休息。 那怎么办呢？ 人家也提醒哈，广大市民朋友要是遇到这样的信鸽，尽量不要惊吓他们，可以喂他们一些谷物和水，等小鸽子们恢复了精神状态之后，他们就能自行飞回家里去啦。 可是认家的。 没错哈，也谢谢我们这些热心的市民朋友。 没错，说到这个热心的市民朋友还真不少啊，这又是一位朝阳群众了啊。这个家住在朝阳区的市民高先生向这个相关的媒体反映说，他们家那片啊，朝阳北路白家庄桥路段的不少隔离护栏的底座找不着了 啊。 他说这个你看，这大概有几十个护栏的底座都没了，这车来车往的也太危险了。这是安全隐患呢，这是。 是啊。 哎，这记者呢也来到了高先生反映的路段，确实看见这个亮马场公交站，到这个白家楼啊，白家楼桥东公交站的这个护栏啊，底座都丢了，比较严重。经过粗略的统计，大约两公里长的道路上就有58处护栏的底座不见了踪影。 哎呦， 那么丢失了底座以后呢，这护栏就支撑不住了。 是啊， 遇到这个风这么一刮，它就左右摇晃啊， 晃晃荡荡。 哎，这个记者看到其中几处的护栏已经快跑到那个自行车道里头去了，哎，和这个来往的车辆可以说是擦肩而过，稍有不慎就可能剐蹭。所以呢，这个刘先生就说了，最近这个路段这个护栏东倒西歪的，白天还好，这要是晚上一不留神撞上可怎么办呢？ 啊， 就此记者向朝阳交通支队双桥大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大队将在查看现场之后尽快的处理这件事 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也希望大家在新的底座安装完毕之后啊，大家一起去这个维护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基本的设施的保障。 是吧。 对，不好意思啊，这个是白家楼桥，我是不是一开始说成白家庄了？不是一个地方啊，白家楼桥那附近。 在修整之前，这个途经这个地方的这个各位司机朋友 要注意， 哎，加点小心是吧。 没错，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这半年的这个生活计划哈。又见青天说下半年也没几个月了，这不买电动汽车，哎，买还是不买呢？哎，真是的，没合格证就是没发票，要不然就车定出去了。 您摇着号了是吧？ 你说我这车我买还是我不买呀？ 买呀。 JNY 他也说啊，3号下午去的延庆，今天下午才回来。 你瞧瞧， 的确没什么人，冒着小雨爬爬山也挺好的。 这是属于胆大的。 张小辉说啊，我现在是自由身，做好兼职的工作就行了。随遇而安啦。 那你得挣多少钱呀？ 你看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特别的轻松啊，也确实让我们大家伙很羡慕。无论这下半年您的计划是什么啊，能制定计划就证明您是一个有目标的朋友。 哎， 日子就一定要有盼头。 也期待这些计划全都能够成功。 这别计划赶，不是，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快那就不行了。 什么词儿啊，您这是。 还是要有计划的。 对， 希望在年底啊，在新年到来之前，咱们今天许下的所有的愿望和计划都能够实现。 好吧，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明天见。 再见。 小城建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